在505年之前，即是1517年，马丁路德和其他的宗教改革家或者是宗教改革的人士，他们宣称有五个的唯独。这五个唯独就是未开，就是呢，唯独圣经、唯独信心、唯独恩典、唯独基督、唯独神的荣耀。这五个唯独呢，其实可以说就是说呢，将基督教那个的核心信仰是讲出来，将那个的信仰立场一看我们就知道。唯独圣经就是说呢，即是圣经是教会和信徒最高的权威。唯独信心就是单单藉着信心来到相信耶稣基督为主，而不是靠人的行为或者一些的善行而可以获得救恩。唯独恩典就是神白白的无条件的，是藉着耶稣基督的牺牲来到去拯救世人。然后唯独基督就是神的救赎，是单单藉着耶稣基督所做的一切来到去成就，没有任何一个其他的人或者任何一件其他的事情是可以代替。最后唯独神的荣耀，就是那个的荣耀就是神将救恩来到去赐下，并且是改变人那个的生命。因此我们作为信徒，我们的行事为人，我们都要彰显神的荣耀。而唯独信心 by faith and faith only， 唯独信心是马丁路德和其他宗教改革者他们从圣经里面来到去领受。在哪里呢？就是罗马书，更加就是最重要，就是说今天藉着这个罗马书第四章这里我们所思想的经文，就更加明白唯独信心是什么。如果你记得的话，是上个星期我们讲是罗马书的三章九至二十六节。当进入到去第三章二十节的时候，可能你都记得的了，三章二十节的时候呢，其实就是差不多代表那个从那个的黑暗进入光明之前那一节的经文。因为藉着耶稣基督的救赎，他自己成为一个的挽回祭。因此若果我们能够找紧神这个恩典的时候，就可以因信得救，或者我们叫做因信称义。而在这个的第四章，今天我们的主题就是说呢，因信得恩典，因信得恩典。你估当时的犹太人，他听到保罗在罗马书的三章二十和二十一节之后，听到保罗这样说之后，他会有什么反应呢？这两节的经文，三章二十二十一，其实就差不多就是说，保罗就是说，你们遵行律法，遵行这个律法是不能够令到你们的罪得着赦免。你们要在律法以外其他的途径才可以得着拯救。而在二十一节保罗更加说，在旧约时代的律法和先知已经开始为这个的罗马书所这里所讲的已经作出一个的证明，作出一个的见证。当保罗这样说的时候，你估犹太人他们会有什么反应呢？犹太人我相信一定是会问， 你话系因信得救，因信称义。你话喺旧约嘅时代嘅律法同埋先知已经证明咗。保罗，唔该你攞出证明出嚟。Show me your proof。有咩证明？保罗我都知道，佢之前佢系一个好虔诚嘅法利赛人，佢当然知道犹太人佢哋嘅同胞一定系唔服嘅，即系当保罗咁讲嘅时候，一定唔服，就系话咧，佢哋一定系会问有咩旧约圣经里边嘅律法先知有咩引证出嚟啊？咁所以喺第四章，保罗就提出两个我哋叫做好典范嘅圣经人物，带佢哋出嚟做证，作为证据啊，好似喺法庭嘅里边召咗两个系主要嘅证人出嚟，一个系佢哋自己本身犹太人最尊敬，系佢哋最信任嘅祖宗，就系亚伯拉罕。另一个就是他们最佩服的君王，就是大卫。两个最有公信力，两个最有分量，是非常 是重要的证人，去证明就是因信得救，或者是因信称义这个的道理。我们没有时间来到去看完全章的经文，正话主席帮我读出来的时候，我都知道26节的圣经都很长。咁但係呢，我係会选择其中有三段嘅经文，我哋係较深入嘅嚟到喺当中去思想。第一就係喺经文嘅里面第一至第六节。第一至第六节就係保罗提出亚伯拉罕喺86岁嘅时候所发生嘅一件事。亚伯拉罕86岁的时候发生一件的事，就是第一至第六节这里呢，他没有讲到，但我都知道其实大家一定记得在创世纪的里面，创世纪的第15章那里讲到，就是亚伯拉罕，他亚伯拉罕和神真的是两个很 friend 的，两个很 friend， 就是说呢 在一个是天朗气清繁星点点的晚上啊，他们两个一起去散步，一起看星星，阿神和这个的亚伯拉罕，神对亚伯拉罕说，你望上去天空，你不是看到很多的星星？亚伯拉罕说是啊。神说，亚伯拉罕，你数不数天上有几多粒星？我想亚伯拉罕的心里说，当然数不到，那么多怎么数啊？但是神说，你将来的后裔就好似天上的星咁多，你将来的后裔好似天上的星咁多。你要清楚记住，当神同亚伯拉罕咁讲嘅时候，其实佢已经系86岁，86岁仍然系无儿无女。大神话，你嘅后裔好似天上的星咁多，比着你，你信唔信呢？你信不信呢？比着你。而罗马书第四章第三节就是说，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讲开又讲，如果下一次当我们是不开心，当我们在一个沮丧的情况，我们失望，我们是遇到困难的时候，你尝试啊，尝试揸车，揸车去一啲空旷嘅地方，例如你去可能去 Abbotsford 啊，你去 Whistler 啊，去一啲远嘅地方。你唔好喺列治文话，列治文啊、温哥华咧呢啲咧，我觉得咧其实太过城市化啦，万家灯火，你好难睇到即系满天星斗啊，睇到咧都可能唔似你去一啲嘅安静或者郊区嘅地方咧可以睇得咁多。当你望上去一望无际天空的时候，当你看到满天都是星的时候， 睇下神会唔会同你讲说话，睇下会唔会，睇神会唔会俾你有指引，俾你有提示。啊，年青即系未结婚嘅时候咧，我同阿师母咧喺香港有阵时我都去睇星。咁啊，师母就教我睇啊，呢、這个就系猎户座啦，啊咁样就北斗星啦，啊，即系佢同我讲解。咁有一次咧，记得有一次我哋去凤凰山嘅时候，喺个山腰咧，我哋就其实嗰个青年旅社嚟噶。咁我哋咧有 campfire 咧，跟住咧瞓咗地下望上天，哇！喺呢一个嘅凤凰山腰嘅地方，你望上去真系好多星。不过唔可以睇咁耐，因为咧嗰阵时咧都十一二点噶啦，吓咁第二朝又唔知话四点钟又要起身去山顶睇日出，咁所以咧睇咗一阵好多嘅星星，咁但系结婚之后就少好多啦，啊，因为 drop 灯啊嘛 ，file close 噶啦，咁啊，所以咧结咗婚就实际啲啦，有阵时真系翻屋企瞓下觉好过啦，即系。少去再看的了。不过在预备讲章的时候呢，我觉得即是其实亚伯拉罕有这样的情形，其实神今天都可能透过我们去看星星，他会跟我们说话，或者你起码可以当你望上天空的时候，你可以看到这一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神是几咁伟大。在这个的以赛亚书四十章十二节的里面，这一节的经文第二句就是用手掌七个苍天呢，即以赛亚即问，即发出的问题，哪一个能够用手掌来到去七个这个苍天呢？我是用这个的新译本，如果和合本就是说用手虎口量苍天，用手虎口量苍天，即是说什么叫做是以掌心来到量度的苍天呢？掌心就是或者是虎口，就是说呢，你由大拇指，由你的大拇指去到最尾指，即是尾指，啊，那这个的距离呢就是虎心，就是说呢，神是用他这个的手掌，这个的尺寸这么大小来到去量度这个的宇宙那种的伟大。我们身处这个的银河系，我们身处这个银河系，我们有地球。科学家估计整个的银河系是有1000亿至到4000亿的星，或者叫行星，而1000亿至4000亿，其实这些一千亿即系几多啊？一千亿即系话咧，喺一字后边就有11个零。哇！我哋成日都话天文数字，呢啲真系天文数字。一之后有11个零，即系几多咧？我都唔知几多啊。而银河系由一边去到一边，或者佢嘅直径系10万光年。10万光年，即是说用光速要10万年才可以由银河系的一边去到一边。而光速大家都知道，光速就是说呢，是那个的30万公里每一秒，每一秒是30万公里。当你每一秒是30万公里，要是10万光年才可以行完的时候，哇，好多啊，不是很多的，这个只不过是我们的银河系。科学家告诉你，这个宇宙有千亿个银河系，有千亿个银河系。究竟个宇宙那个浩瀚有几大呢？其实真是有少少匪夷所思，究竟有几大，几咁浩瀚，是深不可测。但圣经里面这个的以赛亚话，在这个的经文里面说， 用手掌七个苍天，哪一个可以这样做过呢？就是说讲到神，神就是说他看这个的宇宙，只不过好像手由大拇指去到尾指那么小，就是在神的眼里面，这个宇宙的大小只不过是这么小而已。我们回去经文，回去经文就是第三节。第三节里面，神对亚伯拉罕说，因为你相信，你相信就已经足够了，你可以称义，即是成为一个义人。称义这里说呢，就是其实是跟着就是说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在第三节的里面。这个的算，算为他的义，这个的算住，在希列文的里面呢，其实就是说叫做归在账上那个的意思。我们一看的字眼呢，其实少少知道这个是一个即是 accounting 的术语来的。如果你即读书的时候上那些 finance accounting， 你知道101课程一定是 debit credit， 即是说呢，你相信神的时候呢，神就将那个的应许就摆了在你那个袋里面，你的账面上已经有了，你只要相信的时候。这个就是算为他的义。亚伯拉罕他信神，他信神或者信他的应许将会给一个的儿子，他是应许他将来他的子孙就好像天上的星那么多。神就按着亚伯拉罕这个的信心就算为他的义。就像我所说，就将这个的是义就放了亚伯拉罕那个的户口里面，以致亚伯拉罕就白白得着这一份的礼物。今天同样道理，你相信耶稣基督，你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的时候，你相信耶稣基督可以洗净，他的血可以洗净你的罪的时候，就已经足够了，就是这么简单。神并没有说你相信我吗？你相信我是一个好的开始，但是你要上初信成长班，你要上浸礼班，你星期日一定要翻主日学，你星期日一定来崇拜，你做人又要醒醒定定，你不要做这么多衰事，这样你就或者可以得救了，你就得着救恩了。神并没有这么说，神并没有这么说。虽然我们知道因信称义，但是我们又很清楚知道，就是说真正的信心是会产生那个生命的改变。一个真正的信心不单止在生命上的改变，在我们的思想行为的里面亦都会转化，这才叫做一个活泼的信心。而不是我们信了主之后拿了个天堂入场券了，跟着呢我一切照旧生活如常，舞照跳就马照跑。我们信主之前和信主之后完全没有改变。若果是这样的时候，这个是一个死的信心，只不过是一个死的信心。因为你做基督徒，你的见证，你不能够将你所信这一位叫做又真又活的神可以彰显出来，不可以。所以我们是因信称义，但我们又要很明白我们那个的行事为人，也都因为我们认识这一位又真又活的神的时候，我们是会有所的改变。第二就是刚刚我们看第一至第六节，第一至第六节可以说是讲到那个表面正功是要成立，就是说保罗宣称一个有罪的人，一个有罪的人可以透过信心与神是恢复这个的关系。 你们犹太人所最尊崇的这一位的先祖亚伯拉罕，就是因信称义，完全是与律法无关。然后第二段经文即讲到割礼不是使人能够称义，第二段的经文就是九至十一节，九至十一节这里就是说亚伯拉罕是在割礼之前称义的，割礼之前来到称义。保罗是很想在这里强调亚伯拉罕那个的在神面前称义，不是因为他受了割礼，不是因为他受了割礼然后先至是称义，不是因为在肉身上面肉体上面做了一些的记号而称义，完全不是这回事。刚才我所讲就是说在创世纪第十五章，亚伯拉罕他在86岁的时候，神是向他作出这个的应许，应许他的后裔好像天上的星那么多，万族都会因你得福。那亚伯拉罕是几时做这个割礼呢？你看回创世纪的时候，创世纪第十九章就是说亚伯拉罕在99岁的时候他先至是受这个的割礼。99岁我都等亚伯拉罕都辛苦，99岁才做这个的割礼。但无论如何，神宣称亚伯拉罕他为义人之后，足足有13年的时间，足足13年的时候之后才要求他来到做这个的割礼。这个割礼就是表明亚伯拉罕他个人因信称义的凭据，这个割礼就是作为亚伯拉罕因信称义的凭据，亦都使到之后的犹太人同样亦都可以因着信而作为亚伯拉罕的儿女一个的凭据。所以犹太人他是守这个的割礼。保罗在四章九至十一节这里他想证明亚伯拉罕不是因为割礼而得救或者称义，割礼只不过是一个信心的记号，而不是可以令到亚伯拉罕来到在神的面前被称为义人，不是因为割礼。好像浸礼一样，好像浸礼一样，两星期之后我们有 Evan 有 Jessica是接受这个的水礼，接受是他们是在接受水礼之前他们已经认识已经相信接受主耶稣，他然后先至是举行或者接受这个的水礼，他们是因信称义而不是因洗得救或者是因信得救。他们是我看回亚伯拉罕的信心，亚伯拉罕的信心真的很值得即我和你去学习很多，但是我们看回今天的经文就是说一个已经是86岁的老人家，但他但是神跟他说你会有子孙好像天上的星星那么多，而这位老人家他又很诚心的来到去相信，这个就是单单这个的信心就是值得你和我来到去学习。亚伯拉罕他没有怀疑。我们人生 会遇到很多不同的际遇，我们 会经历低谷，我们会经历阴暗的日子，我们会经历是不开心的日子。正如诗歌说，神未曾应许天色常蓝，也未曾应许是常晴无雨，但神应许我们就是说给我们有力量，虽然人生的路途不是花香常漫，在遇到这些的困难，在遇到这些或者我们不喜欢的境况的时候，你还有没有那个信心去倚靠神？你还会不会向神来到是祈祷？ 圣经话在人睇嚟唔少嘅事情都系唔可能，但系在神凡事都能。 Nothing is impossible with God。 在神凡事都能，在人不少嘅事情都系唔可能。所以喺耶利米书嘅里面，耶利米书32章17节，耶利米咁样讲，佢话主耶和华啊，你曾用大能伸出你的膀臂，创造了天地，在你没有难成的事。耶利米他透过他所认识的神，他写下这一句的说话。刚才我说，第一，阿伯拉罕是因信称义；第二，话就是阿伯拉罕是在割礼之前已经是得救；而第三，我们将会讲就是说，阿伯拉罕的得救或者称义是本于神的恩典，亦都是因着他的相信。在第十六节的里面，我是用环球新译本，这里说，所以这应许是本于信，为要按神的恩典，使这应许对所有的后裔有效。不单对以律法为本的后裔，也对以阿伯拉罕的信为本的后裔。阿伯拉罕在他所信的神面前是我们众人的父。保罗在这一节的经文里面，他再次的确定阿伯拉罕他所得到的应许，或者阿伯拉罕他所得到神对他那个的称义，是因为单单是他的信心，不需要做任何的事情，不需要做什么的事，完完全全是出于神的恩典。正正是因为这个的应许，因此今日你和我都是，我们不需要是基于那个的遵行律法，我们不需要是基于是要受割礼而能够可以白白的得着神的应许，得着救恩的应许。所以今日我们叫做外邦人，我们这班的外邦人亦都是属于是阿伯拉罕的后裔。在属灵的层面上，我们是属于阿伯拉罕的后裔。就好像正如是保罗在以弗所书二章八至九节，他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保罗很强调恩典这两个字。我在前几堂都提过，就是说讲过，其实基督教所讲的恩典，其实往往令人是很疑惑很困扰的。讲恩典，特别是我们较为传统的中国人，我们较为传统的中国人，我们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我们父母怎么教导我们的。父母就说呢，我们无功就不受禄，我们就是不要那么容易接受人家的礼物，我们不要那么容易接受人家的好处。我们又说呢，自小在可能我们翻学啊，或者我们长辈都说，一分耕耘就一分收获，多劳多得，用者自负。这些的观念我们从小就已经学晓。所以呢，若果有人送份礼物给你，你会是怎样的？你会是礼尚往来，我们等额回报，没拖没欠。我不知道年轻人，可能我年轻人都未必晓这样东西的。我们这些老一辈传统就会。记得以前中秋节的时候，中秋节呢，亲戚送些月饼来。亲戚走了之后呢，阿妈通常呢看那盒月饼是什么料，就看下单黄莲蓉呢，那你跟着怎么呢，你迟些你送返份礼物的时候，你不送双黄莲蓉，你都起码都送返单黄莲蓉，你不会送盒正莲蓉， 或者唔会送合嗰啲叫咩啊？五仁月饼啊，好难食嘅，即系我啫，我都好难食嘅啫。即系你唔会送差过佢嘅。啊，呢就系我哋中国人咧，以前就系咁样样噶啦。吓，咁我哋譬如新年咧，啊，收到人哋嗰啲即系叫做丹麦曲奇，嗰啲系嗰阵时我哋嗰时代来老货嚟嘅，好嘢嚟嘅。咁你又冇理由送翻俾人啊，整盒咩加顿饼干嘅嗰啲。好 cheap 噶嘛，即系本地嘢嚟嘅。嗱，我哋咧一定系咁，人哋送好嘢俾我，我哋送翻啲好嘢俾人。所以你话全是恩典，乜都唔使做，你单单相信你就可以轻易得救啦。啊，对某一啲人嚟讲，真系唔容易接受，唔容易，起码都做翻少少嘢啊，起码都积翻少少功德啊，系咪？将来上到天堂啊！即人山人海，由列治文排到去數你 Lenny， 即你想同主耶穌握下手你都唔得，你唔好話握手，你想睇清楚佢樣都可能得。嗱，咁你做翻少少嘢，積翻少少功德，咁啊第時上到去排位都可能排前啲，有機會你都望下佢樣。咁所以全是恩典，有陣時我哋覺得唔容易去接受。弟兄姊妹，在救恩这件事情上面，真的你和我没有资格可以尽一分的力量，没有资格。神创造这个宇宙万物，神是怎样创造的？神用个口，他说要有光就有光，要有空气就有空气，用个口讲一讲就有啦，系咪好容易啊？神创造呢宇宙万物好容易，但系佢话佢喺万世以先，佢已经设立咗呢个嘅救恩。即系喺我哋人类嚟讲，有阵时我哋今日谂翻呢个救恩真系唔容易。可能呢个救恩咧谂到神头都大埋，我话谂到神都大埋咧，其实仲。同神学嗰个观念唔系好啱噶，即系神唔会头大，即系神唔会话有麻烦，即系神学观念唔啱。但系咧，即系话，其实我想表达就系神设立一个呢个嘅救恩真系唔容易。啊，呢个救恩一定要公平，一定要系普世性，又一定要满足到神嘅意，呢个救恩咁先得。若果我话要得着救恩，啊，你起码要睇一次圣经。起码要看一次圣经，你已经得着救恩。咦，很多人不识字的，很多文盲的，那岂不是有很多人都不可以得着这个救恩，拒诸于救恩门外。若果我又说哪个要得着救恩，起码要捐1000元给教会，咦，很多人他连食都没得食，穷到连食都没得食，边有1000元捐俾教会啊？咁又有一班人又入唔到呢个救恩嗰个门里边。又或者你要得着救恩，你起码要同10个人传福音。咁但系有好多人，佢信咗主之后，佢可能喺病床嘅里边，佢冇机会接触外界，佢点有人传福音啊？咁即系又冇救恩。咁所以话，其实我哋睇翻就系话。若果神要求我们做某一样的事情，然后才可以得着救恩的时候，就会产生不公平。但是圣经说，圣经怎么说呢？圣经说，你若口里承认耶稣为主，你心里叫他从死里复活，你就得着这个的救恩了。即是说，每一个凡有仍然有那个生命气息的人，只要你就算在临终之前你来到去接受这个救恩，你剩下一口气你都愿意接受的时候，你就得着这个的救恩。就好像跟主耶稣在十字架上面被钉那两个强盗之中其中一个，在当中他都是那个强盗冇机会去受浸礼，冇机会去问佢心事，冇机会去做翻好嘢，但系佢相信呢一位耶稣基督，佢就得着呢个救恩。所以救恩系 全是神的恩典，我们中间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是贡献少少或者做一些事。虽然救恩或者我们叫这么说是恩典是给到我们，但是一个全备的救恩，一个全备的救恩是应该带来在生命方向和目标上面的转变，以致可以活出一个丰盛的人生。神不是说你信了耶稣之后单单只是上天堂那么简单，你是即刻可以有一个丰盛的生命。而在这个的基督徒成长那个的路上面，你和我都需要付出代价，也都努力的去追求，去认识这一位的主。你和我应该在这个成长路上面，我们的性格会慢慢的被神来到改造，我们在追求研读圣经的话语上面，我们会更加每一日都是能够在当中去有领受，我们在教会的侍奉上面，我们更加会慢慢更加的委身，尽上我们的力量。我自己我的性格其实很多的弱点，我的这样的臭脾气虽然不能够完全的改变，但是师母说的而已，他说其实比起以前你是改善了很多的了，你呢我看到你是尽了你的力量来到去改变。在侍奉的道路上面，我自己觉得我更加的亏欠，我这样的料通街都有了，再加上我一箩箩那些的缺点，但我虽然不能够达到神的目标，我甚至乎 是不合格，但我觉得我自己我已经尽了我的力去做，我觉得我已经是尽量是到忠于主所托付给我的。主耶稣说我的能力在软弱的人身上是显得完全。今天你和我都一样，我们怎样去回应神这个的恩典呢？我们怎样来到去回应神对我们的爱呢？我们是不是单单只是停留于在嘴唇边呢？神需要我们 perfect， 神需要说你侍奉要有什么学位什么的学位，不需要。但是主耶稣说，他说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神对我们的要求就是说尽我们自己的力量来到去做，我们忠心的来到去做，这个是神对我们的要求。我们一起同心祈祷。我们在天上的父亲，今天我们得着这份的救恩，虽然是白白的得着，但是这一份不是一份廉价的恩典，不是 cheap grace， 那是用你的儿子耶稣基督的生命所流出的宝血所买赎的。盼望我们因着信，不单止我们得着一个永恒的生命，更加我们得着一个美好的生命素质，更加盼望我们的信心是每日来到增加。求主帮助我们每一个，我们每一日都能够与你同行，每一日因着与你同行，我们就得着从你而来的力量和盼望。求主祝福在座的每一位，奉耶稣基督得胜名字祈求，阿们。